把学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乡村代课小老师魏敏芝。老师的扮演者魏敏芝当时是河北省小赤城县所属村的学生。魏敏芝自从拍摄了这部电影之后，开始广泛受到社会的关注。后来他自己也报考了电影学院，学习编导，开始了自己的导演之路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听一听影片当中魏敏芝在电视里哭诉的片段。 教学质量以及办学条件呢，都有了很大的提高。提高国民素质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方针政策呢，已经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。但是仍然有一些地区的教育现状不容乐观，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山区，办学条件还很差，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上学读书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为广大的观众朋友邀请来一位特殊的嘉宾，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谈一谈农村的教育问题。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，就是来自水泉乡水泉小学的民办代课老师魏敏芝。小魏老师你好，我想问一问，你能不能给我谈一谈咱们水泉小学的现状呢？观众朋友，看来呢小魏老师非常的紧张。张慧科呢是水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，为了给母亲治病呢，借了一些钱，为了还债他到城里来打工。小魏老师得知这件事之后呢，一个人来到城里，他希望尽快的找回张慧科，让他继续回去读书。小魏老师，就像张慧科这样在你们学校有辍学现象的，你觉得这种原因是什么呢？不要紧张，跟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。 他们家里都缺钱。 小魏老师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张慧科，让他继续读书呢？你想想看，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张慧科呢？观众朋友，其实像张慧科这样辍学的孩子啊，也许在社会上还有，就是我们希望啊，社会各界能够伸出援助的手，帮助这些孩子早日回到校园，因为这也是关系到一个我们下一代的教育的问题。小魏老师，其实你现在的心情啊，我们都非常理解。我想请你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讲几句心里话好吗？你想想看，也许张慧科呢就在哪一个角落在看着你，你对着我们的镜头对张慧科说几句心里话好吗？你看那个圆圆的镜头，你就想张慧科在看着你，在听着你，他肯定特别特别的想念你，你对他讲讲心里话好吗？ 张慧科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都找了你三天了，你都快把我急死了，你怎么还哭着呀？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影片一个都不能少的片段了。其实荧幕上的这些教师也都并不全是严肃的形象，例如在电影《谁说我不在乎》当中，就有一位充满了幽默感、随和而亲近的教师形象。他在登场时借用经典的影视作品、广告和相声的手法来做文章，简单的几句话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位老师的扮演者就是演员傅彪，他曾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了，为我们带来过很多的欢笑。说到这里，来听一听这位老师是如何上课的。 同学们好， 老师好。 坐下，让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你们新来的音乐课老师，我姓阮，叫 阮大伟。 错，没大没小，阮伟。我身高是1.75米，体重是 250， 裤长29，裤腰37。哇塞，都说我坐着像 O， 站着像 K， 所以人送外号 OK。 喂， 小丽啊。 你妈最近表现怎么样？ 三天不说话了，可把我爸急死了。哎，你们说怪不怪啊？我爸是神经科的专家，可偏偏拿我妈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你们说要是咱们老了，可怎么办呢？ 哎，你这叫什么问题？ 想真远， 真是你不嫌累啊你？ 我在了。 同学们，千万别把老师上课打电话的事情 他不说，我们就不说。 为什么？ 他是我们班音乐课代表。 那你能保证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校长吗 ？OK。 我给你开小灶来。我教你唱一首歌啊。 哎。 提示：稍慢，深情的。 又见炊烟升起。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 我的太阳。 你是我老师。好，同学们，咱们现在开始正式上课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我们的休闲之旅在继续进行，一同来重温荧幕上的经典教师形象。2003年的电影《美丽的大脚》让观众看到了两位投身于农村教育事业的教师形象。山村教师张美丽想用自己的努力让她的孩子们走出乡村，另外一位教师是来自城市的志愿者夏雨，他被张美丽为学生所做的一切所感动了，最终投身于乡村的教育事业。张美丽这个角色就是著名主持人倪萍所扮演的。其实她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位演员，在1982年拍摄的电影《山菊花》当中就有着倪萍的出色演出。而夏雨的扮演者袁泉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，在电影《美丽的大脚》当中扮演完老师之后呢，他自己也领养了10个贫困地区的孩子。说到这儿，我们再来听一听志愿者夏雨纠正张美丽错误的片段。 五年级的同学大凯语文课的第23页，其他同学听着就行了啊。同学们还记得老师曾经说过的一个成语吗？老师一写你们就知道了，千里 找 对了，找找还有个什么呀？别忘了 造纸 啊！对了，找找，咱们就用这个词给夏老师造一个句子，表达什么呢？表达咱们欢迎夏老师来到咱们这里上课的心情。王牡丹同学，你说。 夏老师，前几周周村别进来教我们又可以学到许多新知识，那很高兴。 王牡丹同学说的很好，很高兴。还有哪个同学知道？好，王永干同学，你说。 夏老师前几周周从北京来，张老师把多年积攒下来的报纸给夏老师当毛房用。我们还用玉米叶子擦钩子。 好，王永干同学你也坐下。 就没意见。 他的心情是欢迎夏老师哈，这是表不文明嘛，上模仿的是不在这里说啊。还有哪个同学会造个句？ 是不是你是不会吗？ 好，哪个同学会？ 你坐下，你。 行，我们大河，你说，刚上学一年级。 哦，你说。 夏老师， 前里说小李周周听背景的张老师偷着给他训练，完了又给我们训练，我们好久没训练，完了又给刘和顺，我们很高兴，你也很高兴。 坐下， 别笑了啊。王达和同学，意思表达了欢迎夏老师的心情哈。这是说的一个不对嘛，是他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驴是不会高兴的，对不对？ 驴高兴 咋高兴的？不笑不笑了啊，不笑，咱们今天不说驴的事了啊。同学们，咱们从今天开始啊，就由夏老师给咱们上课，咱们欢迎夏老师。老师，我就把这个小棍棍交给你了。 哎，好，上课之前呢，我要先纠正大家两个错误。第一个错误，这个字不念招，特一熬条，千里迢迢，大家跟我念，千里。 是条特幺。 啊，同学们啊，夏老师念啥咱们就都跟着念啥啊，夏老师都是正确的，知道吗？ 知道。 好，夏老师你来，你来。 千里迢迢， 千里迢迢。 下面我再纠正大家第二个错误，这是一个很不卫生的习惯，就请大家在翻书的时候不要把手指头放在嘴上。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美丽的大脚的片段，还是在这一年电影《25个孩子一个爹》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充满爱心的乡村教师形象。电影当中的教师赵光不识字，却热爱他收养的每一个孩子，当起了这25个孩子的临时老师。扮演孩子们老师的就是著名的演员黄宏，擅长演喜剧的他让人们在观看这部电影的同时笑中带泪。说完了这些呢，我们来听一听黄宏扮演的老师在影片当中是如何教课的。 同学们好，说话呀，我都问同学们好了，你们咋不说老师好呢？ 老师好。 哎，就是以后咱得正规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正式上课了。你们看，这就是咱们的课程表。 咱这字写的真棒。 不是跟大家吹，我们这条件虽然差，但是学的东西和城里是一模一样的。不信你看这课程表，那就跟在城里扒下来似的。 爹，咱这一课都学吗？ 别着急，一样一样来啊。咱们今天先学数学，数学就是数数，非常关键，要不然鸡下多少蛋你心里都不清楚。大家跟我来，一加一等于二， 一加一等于二。 哎，二加二等于四， 二加二等于四。 四加二等于六， 四加二等于六。 对。怎么了？ 我摔了一个鸡蛋。 哎，没事儿，摔碎一个就等于减法，六个减掉一个还剩几个呀？ 五个。 哎，真聪明。六减二等于几啊？ 等于四。 四减二 等 减，停停，咱们今天不学减法，停。 数完一， 到。 数完二， 到。 数完三， 到。 数完四， 到。 好了， 看见， 坐吧。 又开始了。 孩子们，扑克牌呢，就是一个临时代号，你们得有自己的姓名。从今天开始， 咱们就正式的上语文课，百家姓。百家姓就是一百个姓，喜欢姓什么你们随便挑啊，跟我念：赵钱孙李。 赵钱孙李。 周吴郑王。 周吴郑王。 爹爹，我想姓赵。 我也想姓赵。 是我先挑的。 哎呀，别争别抢啊，你姓赵你也可以姓赵，要不然这一百个姓也不够分呢。大家都姓这一百个姓，所以又叫老百姓。 弟弟姓赵，所以我们都想姓赵。 那好，想姓赵的举手。 我。 你爹这辈子就盼望着临死有个抱罐摔盆的，看来这回有指望了。哎，别摔，别摔，别摔，我还没死呢，我还。 听完了电影《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》后呢，接着跟您来聊一聊荧幕上的经典教师形象啊。也许这部电影当中的教师不像其他电影当中的老师那么有学问，但是赵光是一位用心去爱孩子、用心教育孩子的人。为了孩子，他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，因为他希望孩子们真的好，希望孩子们可以成为真正有文化的人。今天呢，为您回顾了这么多荧幕上的经典教师形象。咱们都说把老师比作红烛，照亮别人的同时将自己燃尽，人们把老师比作园丁，培育桃李，开遍天涯海角。的确是这样啊，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，因为老师给了我们理想的阳光和智慧的阳光，并引导我们走上洒满阳光的人生之路。所以最后我们共同来说一声吧，谢谢您老师。好了，在这里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进站了，最后为您送上歌曲《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》。歌声当中司机韩涛，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。